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上次那天太大隻了，這隻剛剛好。 我呢是用禾杆草煙燻腊肉，那些肉又香又脆。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他影響到胎大吉利是了， 門口狗頭耷耷像什麼樣子？你要告就即管告，我報應都未怕，我怕你報警。 生命來的，馬拉高對你這麼好，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的。 那些阿王啊，成日都周围咬人的，你哋啊唔可以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 有我喎，啱啱睇嘅边有流浪狗咁靓仔啊？ 啊，俾埋你啦！ 你唔好系咪都熟啦？一年3000多隻狗，你救得几多咧？ 你哋捉少啲，我哋咪熟少啲咯。 嗱，找埋条数先。之前手術費一瓶，住了14日，我當你5嚿水一日，成為7000。 你知唔知揾個獸醫出診天價嚟噶？ 你收得貴啫。 你哋啊，千祈唔好揚出去，俾人知道我喺出邊幫你哋醫狗。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賊，又話地方冇消毒，燈光唔夠，你明啦。 我咧想領養呢只。 我呢只啊，系纯天然狗粮嚟噶，系冇人工防腐剂，仲用新鲜嘅纯肉整噶。 即刻咬佢全家咩？要养就唔好打，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大力都唔好弃养啦，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我哋都有躲噶，无合啊！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 Hello， 欢迎收睇达人在线啊！嗱，咁咧就今日彩妮唔喺度啦，咁啊，因为点解唔喺度咧？因为佢又有啲唔舒服，但系好奇怪啦。今日我哋咧3个都同一时间唔系好舒服喎，即系喺我翻嚟之前咧，今日本身就做呢个节目咧，我要预备少少嘢，咁所以我比平时咧就早咗都成粒钟翻嚟做定功课先。咁啊，點知咧，即係好日都唔早翻嚟啊，早翻嚟又頭暈，咁跟住落去架車度瞓咗陣間啦。咁跟住啊，同一時間高 Sir 話俾我知，原來佢又係頭痛喎，係啦，又係頭重重咁樣。我哋啲症狀一樣，我攰賴賴，突然間嗱，我就瞌咗15分鐘啫，即刻醒一醒，成個人又唔同曬啦，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呢、這個天氣大家都小心啊。 我就咩咧？今日去翻去公司咧，我咪睇你做咗好多嘢嘅，你做咗成個月嘅成績咧，你咪等咗喺公司嘅台頭嘅。 我都唔知道你翻去， 係啊， 你又冇講。 我特登唔講俾你聽，我睇下你係咪真係咁勤力噶嘛。咁啊，翻到 我哋呢啲做俾人睇嘅咩？我哋呢個勤力係自己知噶嘛。OK。 咁翻到公司見到哇，台頭咁多文件嘅，一張張睇每一隻字。原來每一隻字、每一支筆、每一畫咧，都係用個心機、心思落去做嘅。我睇曬啦， 咁所以咧， 但係咧就我翻去寫公司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個人唔知點解頭暈暈啊，個腦飄飄啊，飄啊飄啊咁樣，就嗰種好似 係。一賺我就頭痛啦。 係好即係好似嗰啲咁嘅血氣上唔到腦嗰啲咁啦嚇。咁呢排我又冇怒氣，又冇乜嘢啊嘛嚇。 就係可能咧，你個人係需要一啲嘅刺激啊。係 咯， 即係需要俾人哋去搞下你。 我咪喺咗公司門口嗰度咧，係咪有張長沙發嘅？喺張長沙發個攤咗度瞓咗大概半粒鐘到咧。 好啦，咁就我哋即係啲廢，即係我哋大家少少即係叫做係頭先事前嘅嘢講一講啦。咁啊唔好嘥時間，因為今日咧嗰個內容係非常之咁豐富啊，係啦。跟住，唉，我真係好中意做達人在線而家。 即係一個可以咧，即係叫做係屌柒人嘅節目咧，係我哋係好需要香港存在有呢啲咁嘅嘢嘅。咁嗱嗱，咁咧，但係咧要做一啲屌柒人嘅節目咧，需要大家有共鸣感。亦都是怎樣幻化到它變成一件有教育意義，即是叫做是有營養的事呢？那是需要，即當然有一個很專業的主持人，很資深的主持人要去將這件事拆開它。啊，原來呢，我發覺呢，原來呢，在屌人裡面呢，其實只要找到一些其實很多的元素是現今社會都有很多人去發生的。 嗯， 所以呢，變成我們都，我覺得都是可以在這方面探到，而且這些題材我相信第一節目比較少有些，是的。那好了，那第一什麼題材呢？我們會之後有一個系列的。那我們呢，當然啦，為什麼會有這個系列呢？就是因為有一個主人翁呢，主人翁就叫崔 X 兄，是的，崔就是崔世安的崔啦，不是崔燒的崔，不要搞錯，我們不用那些別名的。 X 呢，是的，那由於咧，因為喺裏邊咧，咁係有啲係傳聞，有啲係真確，咁我亦都唔好分邊啲，即係邊啲真確我會講嘅，邊啲係傳聞亦都我哋都會講嘅，我哋嗰個好撚公道嘅，我哋係 OK。咁啊，最後一個字叫興啦，興就係咩咧？唔係興興我個興，即係下邊有個香字咧，夜香個香個香字咧，係啦。即係啲人改呢啲名啦，係啊，黃興平個興啦，係啦。咁但係咧個名咧好聽落好靚，但係個人唔係咁樣嘅。咁稍後咧，我哋有圖有真相，都會開始去揭秘呢一個鮮為人知嘅一個女人嘅故事啦，好嘛？咁就好啦。雖然用女人形容係侮辱咗女性，但係咧我自己本身都受過九年免費教育，我都識得。即係對住乜嘢都好咧，我都有翻我自己嗰個格喺度嘅。OK， 好嗱，咁啊，首先我要講一講呢個女人啦。咁咧就係崔 X 兄啦。咁啊，崔 X 兄做乜嘢咧？咁其實咧，佢就本身呢一個人咧，我就聽聞佢啫，我就唔識佢嘅。是咩嚟嘅咧？嗱，我咁耐以嚟咧都冇特別你關注過佢嘅嘢，係啦，直至到原來咧就係咁樣嘅，因為咧我有個老友啦，係啦，我有個老友啦，咁就長期都係受到是非嘅困擾啦，係啦，咁當然啦，我要見好多唔同嘅案件同埋元素喺裏邊嘅，咁咧。通常嚟計咧，嗱，以我嘅性格咧，我諗大家唔係第一次聽我節目，我都成日幫佢屌唔同嘅人啊，或者幫佢發聲啊咁樣嘅。咁佢本身就講真，即係佢長者卡都攞撚埋，都唔撚想搞咁多嘢嘅。但係我哋呢啲仲係血氣方剛，係咪先？都就仲係即係叫做有啲戰意嘅，咁都睇到都有時忍唔住嘅。咁佢有時都會撳住我，係唔好啦，算啦。但一直咁，我都係因為俾面佢，我就算嘅好多嘢都係啦，亦都自己都好多嘢忙，咁啊算數啦。咁直至到咧係幾時咧？呢條 X 兄吹完之後咧，咁就當然啦，亦都係啦，佢就又係嗰啲叫做咩咧？即係個身一身閃戒奶啊，又話要求生仔啊，又總之係一身都係病，希望求佢好翻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就求到我老友啦。咁求到老友之餘，就咁樣去幫佢啦，係啦，即係明即係睇到呢啲格嘅，咁就通常嚟計來者不拒嘅。幫完之後啦，咁跟住中間有即係有唔同嘅事情啊，或者對呢個崔 X 星對住唔同嘅人都好啦，開始慢慢有個轉變。個轉變咧係好撚是非，係啦，嗰、那個好撚是非咧就係、是、即係總之啊，我靠咗佢，我就唔需要佢啦，即係嗰個動作係咁樣啦。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好多人都係咁，冇問題嘅，係啦，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世界上反骨係一個好主要嘅元素，所以冇問題嘅。咁直情咧，直至到啊呢個崔 X 星咧，咁就開始啦。已經慢慢個狀態係去到唔係話反完骨啊算啦。反完骨仲要咬仲要唱，咁通常咬同埋唱咧，亦都有大有人在啊，係咪先？呢啲冚家產周圍都係啦。咁但係問題係佢係長期咬住，同埋係咬撚足差唔多一年，係啦，冇一年都九個月㗎啦。據我所了解，係啦，因為唔係淨係得一個話俾我知，有好多個都有同我講過，亦都有好多人留意咗佢好多嘢話翻俾我知，咁我先知啫。因為我係冇時間理呢啲咁嘅人嘅。OK， 咁直至到啦，搞佢之餘咧，係啦，咁啊就開始搞埋佢身邊嘅朋友啦， 咁邊幾個係大家自己朋友，大家知嘅。咁亦都喺即係佢開始喺個圈子裏面咧，亦都同與唔同嘅人有啲瓜葛啦。係同我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係唔識佢，冇零交流，何來瓜葛咧？點知隔辣撚到我啦！真係將我對迷人嘅眼咧放撚咗喺佢嗰個濕鳩冇人睇嘅 Facebook， 係啦。咁我就其實我冇乜，唔係真係好嬲嘅啫。講真，屌我哋不嬲都曝光噶嘛。我係最嬲乜嘢咧？你就係放對眼，個事情你又冇同我對質，又冇講清楚。嗱，你咪齋，你咪齋講 ，OK？ 咁好啦。咁喺一個即係叫做係咁啱有人 copy 翻俾我睇，咁大家知道我噶啦，我又梗係即刻調查佢啦。跟住睇調查佢之後，我去了解呢一個人咧，原來都幾撚複雜嘅，後面嗰件事都，同埋佢幾撚多嘢嘅都。咁我就覺得我節目咧係應該係有一個責任。叫為民請命嘅，因為呢啲咁嘅妖孽咧，其實喺香港或者喺呢個社會咧，欺善怕惡，為禍人間，係啦。我哋雖然係粗口難舌，但係行出嚟係嘛，光明磊落、正義嘅化身係緊㗎啦。你笑啊？係啊，就算我屌你老母啊，人哋都話：哎呀，屌得好啊，仁哥，你估係咪？我又唔撚使扮高級，好似你咁嗱，我就發現咗好多嘢嘅。亦都咧嗱，各位如果想睇咧，就去翻我個 Facebook。咁我你碌落去下邊嗰啲，即係過曬啲新聞啊，佢又下邊有一個有一個 post 咧，就係專講呢個冚家產嘅。咁、那個 post 咧係無限 update 嘅。 而家係咪喺熱歌播啦？ 有新嘢咧，係啦，咩嚟㗎？未住，哎呀，冷靜啲，係啦嗱，我講完呢件事咧。連我啲同事都興奮嘅，係啦，因為你估唔係咁簡單啊，搞個要直情要坐喺出邊，慢慢去同我跟同我聲話並齊咁樣喐先得嘅。咁好啦，咁我快講啦，唔係人哋等得太耐唔好啦。嗱，咁其實咧，佢而家咧，佢嗰個搞是非嘅狀態咧，已經去到係人都知，同埋佢係冇朋友嘅，冇乜朋友嘅，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咧就中意以前係做啲小圈子嘅，即幾個百婆子甚至浸啊，但係問題。中呢啲人咧，終有一日係會散嘅，因為個格係改唔撚到嘅，一定係咁撚樣嘅。唔係講你就講佢，唔係講佢就講佢，結果都係散嘅，係啦。咁佢因為長期咬住佢，又咬撚埋佢啲 friend， 又咬撚埋我，咁我先喐佢嘅啫。咁我其實我就基本上我就睇留意佢身上真係多咗好多嘢。好啦，直至到我喺 Facebook 出咗個 post 之後啦，嗱未擺出嚟住，咁啊跟住咧。即係將呢個 post 咧，我就好撚得閒嘅，其實，即係我好識分配時間嘅，雖然我好忙，係啦，我就會即係我將我哋識嘅朋友啦，佢哋識嘅朋友啦，佢身邊嘅朋友有 like 過佢嘅嘢嘅朋友啦，係啦，佢去過餐廳嘅 page 啦，佢曾經 like 過嘅 page 嘅留言啦，任何人係啦，包括去過佢嘅活動嘅人係啦，當然。嗰啲人我都識啦，有啲係就我都會有喺下面留言咧，都留翻呢條 link 俾佢入去觀摩下呢個吹 X 星嘅實錄啦。OK， 係啦，其實好醜噶，你知唔知啊？你太多嘢俾人講啊，係嘛？外形啊、內在啊、你嘅經歷啊、你嘅故事啊，係嘛？你所搞嘅一切嘅嘢，完全係充滿傳奇。OK， 好咁啊，咁自我發出咗呢個 po 之後咧，咁就有人話俾我知佢 delete 咗好多相。係啦，佢 delete 咗嗰啲相咧，人人 cap 翻圖俾我。係啦，唔好以為做過冇人知啊。雖然你冇人睇，但係你已經俾我蒙住咗咧，你就走唔撚甩㗎啦。咁首先咧，我哋放一放佢 delete 咗嗰啲相出嚟先啦。係啦，咁啊，其中咧都有十零張啦。咁係一啲乜嘢相嚟嘅咧？嗱，唔使咁快放住，哎都照去啦，唔緊要啦。係啦，慢慢順住去啦。係啦，咁就呢啲相係咩相咧？其實都係一啲咧，佢出 post 屌鳩人、暗串人，係啦，即係黑鳩人。嘅一啲 pose 嚟嘅，係啦，咁佢以為 delete 咗就會相安無事，自己已經亦都唔係一個是非精，你錯啦，屌你老母，你一日是非，你一世是非啊，屌你老母臭閪，你撲街，我 cap 撚低曬啊 ，delete 嗱當然啦，你裏邊話啲咩人，我心中有數，係啦，有啲人亦都知道係佢自己，係啦，咁你講真。 人哋唔會理你嘅。點解啊？你都冇 like， 你都冇人睇，又冇人 share， 又冇人俾 comment， 你個推廣能力又唔撚夠，係嘛？嗱咁好啦，咁我就係啦，嗱嗱去曬佢得噶啦。你哋如果想睇翻，你哋自己跟住慢鏡逐格睇 ，OK， 係啦，每度停少少俾人哋自己睇下。咁我亦都一路繼續講落去啦，係啦。咁就原來咧喺佢呢一個叫做係呢個冚家產嘅，佢一直咧原來都有一直睇住我嘅嘅為佢嘅報導啦。咁佢亦都每出一張相咧，我亦都有 cap 低。跟住就會喺翻我個 status 嗰度咧，咁就係擺翻出嚟，同埋講咗一啲我嘅見解。咁佢亦都曾經我 po 完出嚟之後咧，佢又好嬲，第二朝咧就喺我度留咗兩句言。但因為咧，基於咧係我主場關係咧，我就 delete 咗佢，唔撚俾佢講。咁佢又好撚谷氣啦。咁但係你放心啦，你好撚勞氣嗰兩段咧，我都 cap 翻出嚟，照擺翻出嚟嘅。不過用我嘅名義，因為我嗰度唔容許有妖魔鬼怪留言。我哋係正義之師 ，OK， 亦都唔會去你嗰度留言。第一，你冇得俾我留言啦。你估你好似我咁光明磊落俾人留言啊？屌你老尾，你咪 喂？點解佢嗱？我就諗啊，佢點解講人哋嗰陣時咧，佢就唔覺得平靜係福啊？ 你終於忍唔忍住？ 唔係啊，即係嗰陣時我 頭先你話要忍住 喎。唔係，我其實一樣嘢咧，我由頭到尾而家俾人講，唔係即係俾人講嘅嘢啊。我覺得一樣嘢就得佢講啦。一個冇收視率嘅人，你講乜嘢都好啦。你信佢嗰陣戇鳩啦，係咪先？啱唔啱啊？咁當時都有人信嘅，有飲有食咪有朋友咯，係咪？點知信啊信啊，而家連佢嗰啲支持嗰啲都同佢反埋面啦，咁你話一樣嘢啦，時間咪可以證明一切咯。我點解唔出聲？我唔會就因為一樣嘢就係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嘅。你今日所講嘅嘢，亦都係講翻佢以前嗰啲嘢，真定假嘅，你咪睇得到咯。 好啦，咁啊，跟住咧，其實咧喺佢呢個人咧個過程當中咧，佢有擺過唔同嘅相出嚟，同埋都有插翻佢舊嗰啲出嚟。其實咧。我咧，即係基本上咧，我係我覺得係要呢個人咧係要俾啲教訓佢嘅，因為咧你 delete 咗唔代表，即係你想話俾我知你認錯啊、認衰啊定咩啊？咁你咪做個道歉聲明，我咪算咯 ，OK？ 係啦，寫埋我個名同佢個名喎，係啦。但係你又要咩啊？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delete 咗啊當係。你戇鳩嘅，你都我撚得閒睇你啲嘢，而家係人哋話你啲嘢俾我知啫。你啲朋友啊，你真鳩你嗰啲啊，幾撚多 PM 喎、啊，有啲直情喺嗰度留埋言添，係啦。我話俾你聽啦，我真係收到好撚多料，你真係夠撚曬開心。好啦，首先我咧，因為咧我都係覺得我哋要尊重個大氣電波，就算我係屌鳩你或者揭你瘡疤咧，我都係要。將一啲嘢資料化同埋叫做有教育意義去教育下人哋嘅，係啦。咁你其實都幾豐富噶，你個底都幾撚厚嘅。嗱，咁我首先講一講啦，喺你裏邊咧就分到啲咩 topic 出嚟啦。咁其實咧，首先咧，我喺我一手頭上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我哋會可能嚟緊咧，但在線咧都有吹 X 星系列啦。我真係俾撚足面你啊，話俾你聽。我有撚棚咬你啊！屌你老尾嗱，咁我咁嗰個主題咧，分別就係咧，我哋會研究一下整容嘅事情啦。點解何謂整容失敗？係啦，點樣整先為之整得自然？係啦，亦都係喺你有效嘅經濟效益裏邊咧，就點樣能夠叫做係整得嚟唔會俾人話？例如平均啲啊咁樣啦，得啦可以完啦，應該碌完啦係嘛？如果碌完就可以完啦 ，OK 係啦。咁就例如譬如好似以你嘅 case 嚟講，我講少少啦。嗱，首先你整容好撚明顯係失敗咗啦，屌你老尾個下巴好似羅志威爾咁撚樣，個鼻又係屌你咩起撚到柏林圍牆咁樣，側邊睇落去晾咗髮，一幅嘢喺度做乜撚嘢擋風啊？你老母喺間吹撚親隻眼啊，係咪先？咁跟住你嗱最撚恐怖係乜撚嘢咧？即係有讀者來了啦，嗱佢咧就從來淨係影佢呢個上半波以上嘅位置啦。為什麼呢？因為由波以下的位置其實不是太見得人， 所以呢由頭到尾你大家會睇過啲相好笑嘅油，就算有都係可能啊屌你咁樣質緊曬啊，總之又話又遮又掩咁撚樣去掩飾咧，我都會教你哋點樣去擺 pose 而令到你最撚核突嗰啲嘢可以遮咗嘅。OK， 咁當然你本身好似我哋呢啲哇大佬一行出嚟事事正正就唔撚使搞咁撚多嘢啦，係咪啊？好啦，咁就亦都有讀者嚟了 send 咗佢一張，哇屌你咩個？佢係俾深海龍等，佢六條龍等喺個螺友嗰度，哇幾撚大個螺友，跟住仲要係嗰只腳高達腳，大家知咩叫高達腳？ 知。 屌你老味，幾撚核突！你諗下，佢最撚核突唔係淨係個下盤，佢喺上邊咧係叫做咩咧？比較比下盤係收削嘅。係啦，當然呢個位置就怪撚咗啦，直情係可能是交通意外撞撚咗重整咁撚樣噶啦，係啦。咁下盤咧，剩另外一個，哇！有個影張相俾我睇，等間啦，我會俾你哋睇噶啦。就下盤嗰個位置，屌你老母，哇！幾撚核突啊！哇！就上山可以食十日啊，大佬呢啲真係一班人啊，一隊足球都食十日啊，可以。咁好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亦都係想我頭先爭咗少少佢嘅來歷。咁其實咧，我哋已經收翻嚟嘅資料咧，就係佢本身咧係因為叫做係。而家叫做係失時隔晚啊？點樣失時隔晚呢？因為其實佢本身即係大家明啦，可能有係做阿三奶啊，跟住可能夾撚到條阿伯啊，屈鳩阿伯錢啊，點知阿伯啲仔女又唔撚中意啊，明撚知佢呃鳩佢錢啊，老夫少妻嘛，一個差幾歲，一個點可以差幾歲咁樣係嘛？即咁撚樣仲唔撚係呃錢？屌你同我講真愛唔通，或者貪佢識轉彎啊？係嘛？夾撚完人哋話又屈鳩人哋結婚啊，又一哭二鬧三上吊啊嗰啲咧，咁跟住咧啲仔女，咁我諗啲仔女應該可能都好大個噶啦，係啦，就係依個白啲仔女都好大個，咁跟住就梗係反對啦，明人中意夾水，咁就講緊明得啦，你結婚得啦，你唔好撚開個夾萬俾佢，咁所以引致到佢後邊整容唔夠錢，係啦，整上就冇撚整下 ，OK， 係啦，甚至乎有。叫做乜嘢？叫做係自稱係佢嗰啲前姊妹啦，都係散即係反撚咗面嗰啲咧，就話佢嗰陣時即係可能有啲嘢做完美容啊，嗰啲人咧咪打嗰啲針啊嗰啲咧，靜咗嗰啲咧，佢就打撚翻落自己嗰度，即係唔好撚嘥啊嗰啲嘢係啦。咁當然啦，你信不信就由你啦。可能真係喂，因為嗰啲嘢都幾貴，我相信如果阿伯鉗撚咗個鎖匙，佢就鉗撚咗個夾萬，佢就真係好多嘢喐唔到啦。同埋又引申到原來佢有可能有賣下淘寶貨啊，美容嘢賣淘寶貨啊，屌你老尾！我諗死人化妝先啱用啫， 得唔得啊？淘寶嘢，即係講美容嗰啲啊，佢得唔得啊？ 我諗。這個 chapter 呢我到時呢 我會在網上找資料淘寶化妝品的害處和的案例，我想跟那些大陸奶粉一撚樣，吃完個頭變大、啊、即大家心知肚明了，不用說了。 現在你看藥房、okay、很多好像莎莎那 些、嗯、是很多國內人入來就買那些化妝品、啊、或者買奶粉、啊、買什麼是全部在香港買的，他們都不夠膽在大陸買的、 嗯、好了，跟著呢我們就他另外引申一件事出來，就是說喂怎樣可以即譬如做了這個三奶之後怎樣可以將以前的過去抹掉呢，這樣呢、這、一個其實我都呢、這個技巧我想教大家嘅，係啦，因為有好多本身係即係之前可能做開唔同嘅職業啊，例如可能有啲做過妓女啊，其他各樣咧，佢係需要即係令到喺好多嘢，包括你以前嘅 Facebook 啊，或者你嘅影出嚟嘅相啊嘅傳說啊上面，你係要好大嘅改變，你先可以洗得甩嘅，因為佢哋唔知嘅，不自覺地嘅，咁呢個叫即係以前剩落嚟嘅雞格啦，叫做係會 keep 住有而有些人可能聽了我講之後咧，佢真的會留意到，係啊，甚至乎好似崔文興咁樣，佢即係唔係崔 X 星咁樣啦，係啦，咁就之前咧就可能聽過Facebook 講過嘅嘢啦，即係可能佢有參考啦，就將佢即係可能唔飲酒啦，就飲茶啦，而家咁所以咧，其實我都係袋錢落你袋啫，即係老實講，你得閒都要請鳩我食飯嘅，雖然你咁樣閪，係啦，咁就好啦。咁亦都咧有佢嗰度引申到出嚟咧，除咗即係點樣唔整容失敗啊，仲有 P 圖呢一樣嘢。即係 P 圖嚟講咧，即係我覺得你本身整咗容，其實唔應該 P 圖。 係嘛？但你整容失敗，我唔怪你，因為佢個 case 除撚咗死撚咗佢，再重新投過胎，先至有機會變翻好少少之外咧，我相信冇手術可以搞得掂。 系啦，因為你係電影監製，你應該知道啊。 佢嗰個咁撚樣咧， 拍嗰啲嘢， 你老尾食嘢都唔知食唔食得食到啊！屌你咪，咁跟住 P 圖咧，即係好撚老實講，宮雪花之前有個宮雪花啦，大家聽過啦，宮雪花花衣啦，啊佢有張相拉喺個欄杆度，嗱佢就咁撚肥，佢就 P 撚到咁撚瘦，冇嘢啊，但側邊啲鐵攣撚曬 ，OK， 咁咧我亦都好即係將啊。這個可以講真名喎，可以將個崔文卿嗰啲相我已經 cap 咗出嚟，亦都圈住咗俾大家睇。咩叫 P 圖失敗 ？P 撚到啲櫃又攣撚曬啊，啲鐵又攣撚曬，啲裝飾品又攣撚曬啊！嗱，點解可以講真名？因為呢啲係證據確鑿㗎啦，冇撚得講啦，係啦。你話佢即係嗰啲正常嗰啲客觀嘢咧，咁我諗我一講完，大家一留意即刻明嘅啦。好啦，咁跟緊住啦，啊，咁樣會教一教大家點樣 P 圖。咁跟住又講緊啦，我哋亦都係有一個問題存在，呢個社會亦都係好多啦，就係呢個二奶啊、三奶啊、四奶啊，點樣如何有效率地拆散人哋家庭？係啦，嗱，即係我唔係教壞你，不過我都有朋友係二奶、有三奶、係四奶，亦都有大婆朋友。咁嗱，我會教大婆點樣防二三四奶，亦都會教二三四奶點樣叫鳩人老公、拆散人家庭、害到人哋家破人亡，係啦。咁當然啦，我哋嘅案例就梗係吹 X 兄啦，三奶拆散人哋家庭呢下係咪先？三廿幾倍七廿幾，你真係完全諗唔諗到啦呢件事。不過佢都攰嘅，佢都辛苦嘅。如果真係有啲嘢要做嘅時候，佢其實佢應該辛苦嘅，因為都。大家想象到啦，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咁咧，系啦，頭先都講過啦，會點樣可以賣啲淘寶化妝品而好生意，系啦，點樣可以生存到而家咁樣？咁亦都會講啦，點樣可以扮曬即係自己咧喺佢自己行頭 KOL 啦。咁但係咧，我哋以阿崔 X 兄嚟計都唔係呢個，我用崔文興都得噶啦，其實。係啦，咁佢係自稱係 KOL 啦，類似網紅之類嘅物體啦。咁但係咧，我有留意過佢啲嘢喎，佢係少冇 like， 即係少 like 啦，少 like， 少 follow， 少 view 數。嗰條 YouTube channel 冚家產，屌你咩最多嗰個得個百幾二百個，係嘛？即係最少嗰個人十零廿個，係嘛？但係佢拍嗰條片都用好多錢，所以阿伯都幾撚慘嘅，係啦。咁就最後一個問題咧，我哋要探討一下佢係啦，仲有佢扮 KOL 咧，就要有扮出書啦。咩叫扮出書？咪又係自己唔錢。正常嚟計，如果你係 KOL 要出書，其實有出版商係啦，有贊助商，佢係幫你做呢件事嘅，係啦，唔係自己俾錢嘅。OK， 係啦，冇撚料到先要自己俾錢嘅啫。咁另外有叫做扮贊助，擺啲嘢出嚟話有人贊助佢，屌你老母臭閪！原來嗰啲嘢都唔撚知佢執翻嚟嘅，冚家產。跟住又係扮做嘉賓啦，即係啲唔同嘅 show 裏邊啊，我哋有請美容達人崔文崔 X 兄出嚟咁樣，屌你咁樣呢啲你擺撚明，一係投咗人哋嘅 counter， 一係俾撚咗錢人哋先邀請你啫，邊撚個識你美容達人啊？淘寶達人識你係嘛？咁最後一個 topic 啦，就真係好撚到題，就叫生唔到仔，因為佢係非常之渴求生仔，係因為生仔對佢嚟講咧係好撚重要，嗱好多原因啦，可能以前落仔落得多啦。但係咁撚大個等，屌你老母冇理由生唔到仔㗎，咁就亦又一證實好生養同生到仔係兩樣嘢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嘢啦，之前世今生作個孽啊，有去講是非啊，有去拆散人家庭，害到人家破人亡啊，有賣淘寶貨，有不法嘅行為啊，係啦，種種啦，係啦。都有機會影響到。咁至於呢個咧，我哋好實際嘅，我哋都會揾一啲資料，或者如果可以請到一啲墮胎經驗比較豐富嘅人上嚟做下嘉賓咁樣，更加好啦。咁樣不過都唔會應㗎啦，你哋通常。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嗰個 topic 係非常之咁豐富啦。好啦，其實我都超曬時啦。好啦，去一去我 Facebook 先，係啦。咁咧就我哋而家可以開始講第二個部分啦。係啦，大約應該可能行開咗條條你都。咁咧就等佢，我睇下佢翻嚟未先，係啦。 佢應該 下 part 嗱，咁其實咧呢一 part 咧，咁就我都唔想沿住啊。其實佢係咪行開咗咧？其實行開咗得，係咁啊，大領落啦。咁好啦，咁不如咁啦。咁呢一 part 我其實諗住淨係鳩講佢，跟住再碌埋。咁我下一 part 真係探討個問題嘛。咁撚樣唔撚俾我探討，即係焗撚住我成個節目係講佢啦。咁就好啦，唔緊要啦。咁呢一 part 完咗先。嗱，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 喂，你完啦，佢節目主持唔係喺嗰個控制員都唔響。 唔係啦，咁我哋有人啊。下一 part 嘅時候咧，咁就係、是會睇翻我 Facebook， 就會逐樣講翻佢嘅嘢，跟住先再順便探討埋問題啦。可能散咗少少呢一集就好咁多先，係咁。